你好，我是洪亮杰。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计算机视觉高级话题之一，图像物体识别和分割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讨论几个相对比较高级的计算机视觉话题。这些话题都不是简单的分类或者回归任务，而是需要在一些现有的模型上进行改进。我们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图像中的物体识别和分割。我们前面介绍过物体识别和分割，通俗的讲，就是给定一个输入的图像，我们希望模型可以分析这个图像里究竟有哪些物体，并能够定位这些物体在整个图像中的位置，对于图像中的每一个像素，能够分析其属于哪一个物体。这一类型的任务的目的是更加仔细地理解图像中的物体，包括图片分类，对图像里面的物体位置进行分析，以及在像素级别进行分割。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。深度模型，特别是卷积神经网络 CNN 在 AlexNet 中的成功应用，很大程度上开启了神经网络在图像分类问题上的应用。这之后，不少学者就开始考虑把这样的思想利用到物体识别上。第一个比较成功的早期工作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 RCNN 模型。首先 ,RCN 的输入是一个图片，输出是一个选定框和对应的标签。RCN 选用了一种直观的方法来生成选定框，尽可能多的生成选定框，然后来看究竟哪一个选定框对应了一个物体。具体来说，针对图像 RCNN 先用不同大小的选定框来扫描，并且尝试把邻近的具有相似色块、类型、密度的像素都划归到一起去。然后再利用一个 AlexNet 的变形来对这些待定的选定框进行特征提取。在模型的最后一层 ,RCNN 加入了一个支持向量机来判断待选定框是否是某个物体。判断好了选定框以后 ,RCNN 再运行一个线性回归来对选定框的坐标进行微调。RCNN 虽然证明了在物体识别这样的任务中 ,CNN 的确可以超越传统的模型，但整个模型由多个模块组成，相对比较繁琐。意识到 RCNN 的问题以后，一些学者开始考虑如何在这个模型上进行改进。第一个重大改进来自于 RCNN 原文中的第一作者罗斯·吉尔士克。吉尔士克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微软研究院，他把自己改进的模型叫做 FastRCNN。FastRCNN 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观察到我们刚才介绍 RCNN 中的第二个步骤，也就是每一个待定的选定框都需要进行特征提取。这里的特征提取其实就是一个神经网络，往往非常消耗资源，而且很多待定的选定框有很多重叠的部分，可以想象就会有很多神经网络的计算是重复多余的。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针对一个图片仅仅运行一次神经网络，但是又可以针对不同的待选定框共享呢？这其实啊就是 FastRCNN 的核心思想。FastRCNN 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尝试用一个神经网络架构去替代 RCNN 中间的四个模块。这样两个改进的结果是怎样的呢？ FastRCNN 和 RCNN 相比在效果上差不多，但是训练时间快了9倍以上。在 FastRCNN 的技术上，一群当时在微软研究院的学者们把对 RCNN 的加速往前推进了一步，这就是模型 FastRCNN。FastRCNN 是在如何提出待定的选定框上做了进一步的改进，使得这部分不依赖一个单独的步骤，而依赖我们已经训练的 CNN 网络，这在速度上比 FastRCNN 又快了不少。在 FastRCNN 的基础上， MaskRCNN 不仅能够做到对图像中的物体进行判别，而且还能够做到像素级的抽取。前面我们在讲2017年 ICCV 最佳研究论文的时候介绍过这部分内容，这里我带你做一个简单的回顾。FastRCNN 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区域提交网络，目的是从图像中提出可能存在候选矩形框；第二个阶段从这些候选框中使用 RoyPol 这个技术来提取特征，从而进行标签分类和矩形框位置定位这两个任务。这两个阶段的一些特征可以共享。区域提交网络的大体流程是什么样的呢？大体来说，最原始的输入图像经过经典的卷积层变换之后，形成了一个图像特征层。在这个新的图像特征层上，模型使用了一个移动的小窗口来对区域进行建模。这个移动小窗口有这么三个任务需要考虑。首先，移动小窗口所覆盖的特征经过一个变换达到一个中间层，然后经过这个中间层直接串联到两个任务，也就是物体的分类和位置的定位。其次，移动的小窗口用于提出一个候选区域，也就是矩形框，而这个矩形框也参与刚才所说的定位信息的预测。当区域提交网络框出了物体的大致区域和类别之后，模型再使用一个物体检测的网络来对物体进行最终的检测。 Mask RCN 的第一部分完全使用了 Faster RCN 所提出的区域提交网络，模型对第二部分进行了更改。那 Mask RCN 的第二部分都输出什么呢？不仅仅输出区域的类别和框的相对位置，同时还输出具体的像素分割。和很多类似工作的区别是，像素分割、类别判断、位置预测是三个独立的任务，并没有互相的依赖。这是作者们认为 Mask RCN 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关键。今天我为你讲了计算机视觉高级话题之一的物体识别和分割技术，我们总结了从最早的 RCN 到加速的 Fast RCN 和更快的 Faster RCN， 以及最后能够进行像素分割的 Mask RCN。 最后给你留一个思考题，从这一系列模型的发展中，你能总结出一些心得体会吗？欢迎你给我留言，